个知己爷爷，张超越知己爷爷，无情的知己爷爷，永远的神仙在人间。我是蝙蝠却不能飞，困在日复一日的街，无止境的狩猎仿佛一种天谴。夜色就是我的疲倦，日出就是我的奉献，无止里的狂癫是我宿命之愿。上帝一起我们却又要给暗淡的月照亮世界，要我们无尽有情的发言。可爱过的人一一告别，错过的梦一一凋谢，就让我独自辗转的千年，无法回望天使的纯洁，也无法拥有魔鬼的过去，就是每个人类大声喧哗愚昧，找寻着体温和谐，找寻着同类，漫无忧伤治疗不出泪，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，只能和知己爷爷，找朋友知己爷爷，无情的知己爷爷，永远的神仙在人间。最强的催眠，疯狂找一双真灵的灯火准备，早就对这一切厌倦，也曾愤怒喝下深水，却又无助心在下个漫长黑夜。青春遗忘我们，却又要给回忆的美，就像玫瑰要越深留却又泪的少年。看镜中的脸慢慢枯萎，高举的却渐渐粉碎，只留下了无限失去的瞬间。无法毁容天使的纯洁，也无法拥有魔鬼的过去，就是每个人类他身上伤痕愚昧，找寻着体温和谐，找寻着同类，漫无忧伤治疗不出泪，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只能够知己爷爷，这朋友知己爷爷，无尽的知己爷爷，永远的神仙在人间。也无法拥有魔鬼的过去，就像每个人类他身上伤痕愚昧，只寻找体温和谐，只寻找同类，满怀忧伤却熬不出来，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，只能和知己爷爷，只能和知己爷爷，无情的知己爷爷，永远的神仙在人间。